多时候最折磨，笑容也寂寞，在万丈红尘中和，找个人爱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你还是坠落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会带给你伤害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走却走失那路口，

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